泰国新闻媒体25号以特大新闻一起报道了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迪金正恩同志的指导下，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进行成功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美联社、美国合众国际社、美国广播公司、美国的华尔街报、日本的实时通讯社、共同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美智新闻、日本广播协会、英国的路透社、卫报、中国的新华社、人民网、环球网、新闻网、科威特通讯社、法国新闻社分别以领导者金正恩强调朝鲜完全拥有核攻击能力等为题，详细报道了上述消息。伊朗的新闻电视台和今日波斯电台播映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报道了上述消息。